住建部表示，正在按照中央的要求开展房地产税的立法工作，将会继续打击房地产市场的违规行为，特别是要治理整顿房屋租赁市场，打击黑中介。生活方面，我们每天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睡眠上，但是中国睡眠研究会2016年公布的睡眠调查结果却显示，中国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了38.2%，高于发达国家。从程度较轻的入睡时间长、做噩梦易早醒，到较为严重的精神疾病，人们常常在睡眠的面前败下阵来。超过3亿的中国人有睡眠障碍。

见，唯求你远去后消息不会断，唯求在每信签上热爱篇，相思一串，字句之间日满不依的眷恋。人在异国中有亲缘，但求尽诉每个凄怨，谁人会每夜倾出温暖？寒流又到这个冬日，热爱可回凝于冰雪，唯望你持着决心仍未转。看你娇柔柔的身躯，那堪绵绵风雨，踏上征途以后怎么打算？暂且忘怀痴爱，暂且埋头书卷，唯叹这一次分开不会短。这份柔情陪伴你逐渐飞远，匆匆别话在耳边不断打转。每个凄怨，谁人会每夜倾出温暖？寒流又到这个冬日，热爱可回凝于冰雪，唯望你持着决心仍未转。看你娇柔柔的身躯，那堪绵绵风雨，踏上征途以后怎么打算？暂且忘怀痴爱，暂且埋头书卷，唯叹这一次分开不会断。这份柔情陪伴你逐渐飞远，匆匆别话在耳边断打转。看你娇柔柔的身躯，那堪绵绵风雨，踏上征途以后怎么打算？暂且忘怀痴爱，暂且埋头书卷，唯叹这一次分开不会断。这份柔情陪伴你逐渐飞远，匆匆别话在耳边不断打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969。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做客老板说的是一位有意思的人，他是乐驾科技的 CEO 马彬彬。他自称自己是一个摩羯座的宅男，而在我了解他的个人经历来说，他的工作经历是被很多人所羡慕的，即使已经如此优秀，而他的生活同样没有马虎过。 我相信我是一个有品味、有激情、有梦想的宅男。我应该说涉猎的方向非常广，美术相关的东西、美学的我看了很多，心理学包括哲学的、历史的甚至佛经，还有这个圣经、古兰经，其实我都看过。我觉得有很多的情况下呢，就是你对生活的问题或者叫做迷茫，你需要去看很多的书，不断去充实自己。 很多人都选择丰富自己的生活来扩充知识，扩充生活上的不完美，但马冰冰却说她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自己真正适合的生活状态。在创立乐驾科技之前，马先生曾经就职搜狐、雅虎，还担任过腾讯视频的产品总监，开发了腾讯视频的整体构架，后来担任了高德地图的产品副总裁。这种种的经历也印证了成功需要的是长久的积累，而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用了2年的时间把高德地图 APP 的评价从3星提升到了5星，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因为一个宅男出门的话一定不愿意问路的，所以首先那种地图一定是我最好的工具。举一个例子啊，当你到达一个目的地，到一个下车之后到一个地点，你要去最终的目的地，你呢打开这个 APP 之后呢，你去找自己的位置和目的地的位置，它的把你的定位呢，它是用的圆圈，它不是一个箭头，所以呢你不知道是我现在朝的方向到底是不是跟我的目的地在同一个方向，你只能靠猜，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哎，现在阳光太阳在哪个方向，我估计可能在那个角度往前走，但有可能就走错了，你要走出可能10米左右，在这个定位上明显看到啊，我偏移了，原来我没有朝我的目的地方向去走，我再重新去调整，看我到底能朝右还是掉头。那这个其实对用户来讲是个很大一个痛点。那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是说，当我拿着手机的时候，我朝的方向做成个箭头，那我手机朝哪个方向一动，箭头就动了，那我就可以很动态知道说我到底应该朝哪个方向才是我正确的一个行走方向。那我就是坚决要求当时的团队，高德地图团队上，你必须把这个原点改成箭头的方式。做任何一个产品，如果你自己不是用户，你要闭门造车，你永远做不好产品。只有说你是个典型用户，你天天用它，你才能发现问题，才能解决它。 在节目中，除了分享了他助力高德地图的经历之外，他还给予了我们一些技术上的干货，一起来听。 因为是个技术出身的人啊，他会逻辑思维太强，所以他会觉得这个方式是我使用一个应用最好的方式，但是他没有想到可能用户可能不见得这样看。所以如果说你要是一个太纯粹的一个技术呢，你不能去理解用户的需求的话呢，访谈是很重要的，你需要不断的跟用户去做调查，去做反馈。在腾讯内部有个1110定律啊，3个数字，1110，他要求的是每周去做1000个用户的评价，去看100篇业内人士对你的这种反馈，去找10个用户做面对面的 focus group study， 这样的话你才能不断的去持续的掌握用户到底用你的产品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他们的需求的趋势是怎样变化的。 1110这种方式除了在技术线的企业，也适用于很多的创业公司。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不管各行各业，用户的感受应该是尤为重要的，而把握了重要的源头，也就把握了企业发展的正规方向。所谓细节决定成败，马冰冰也在节目上说，很多时候即使方向对了，不注重细节和用户体验依然是失败的。可是创业不易，心态同样重要。 整个创业的过程中呢，我感觉一方面啊，他是在去实现你的梦想，另一方面他是对你一个作为一个人的极强的磨练。有些事情啊，就是你着急是没有用的，这时候要是耐心、毅力、坚持。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业故事，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经营方式。创业路途虽然艰辛，但有一句话叫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希望正在创业的你和正在努力的你都能够用10倍的努力去收获未来的成功。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承受着。

空气里叹息，化成烟飘走，过去的种种在心里滚成雪球，怕还没说话泪就会先流，爱不是答给的不多，是不知道我要什么，他还不懂还是不懂，离开时想要被挽留，如果开口那只是我要来的温柔，他还不懂永远不懂，一个拥抱能代替所有，爱绝对能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每个人好像都有自己的软肋，外人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自己才能体会，但真正因为这个软肋的存在，反而在无形当中化为了一股力量，这种力量会让你想在偷懒想在放弃的时候，让你再一次清醒勇往直前，所以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打败你，除了你自己。更多的时候，希望你能够化软肋为盔甲，一路勇往前行。

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 When you feel the stretch, when you start to come, when you feel the hurt, you know I have to turn.

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嘿呦嘿呦，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 又到周一了，那每次到周一的时候呢，都觉得这天是适合喝鸡汤也适合吐槽的日子。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管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生活等等，咱们手机里的微信群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也让人们开始各种社交。在一开始加入某一个群的时候，你会感觉很兴奋，叽叽喳喳没完没了，其实逐渐呢也会厌倦甚至反感这种感觉，于是很多人就从群居又回到了这种独居的状态。而且有一些人你想拉黑，但是这种无孔不入的微信群让你避而不及。那到底微信群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当你手机里有了想退群不能退群但是又不想看到的微信群的时候，都是怎么处理的呢？其实这个问题我倒是还蛮想听一听你的答案。如果你在听节目，如果你有想法的话，可以通过969的官方微信经典969加入我们，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也期待你的建议和你的声音。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听歌。 喜欢看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为烦恼惶恐，你为朋友，你为生老公，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我不断把忧伤来歌词背诵，预备你久不久为默默心痛，做好我的功课，随时为你触动。 有些心事我无法形容，只你一个听得懂，只要借耳朵给我几分钟，你就成为我的英雄。 不错 不错， 等着你来找我发泄一通， 啊， 你只怕 只怕你的天赋接不通，你总会陪我吹吹风，你总有办法让我心情放松， 又看到你的笑容。喜欢看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为烦恼惶恐，你为朋友，你为生老公，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 家停车，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 你是我囊中， 不要让你活在梦中。 借我几分钟， 我会记住每一分钟。 不错 不错， 我的沙发你为什么都认同？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比你还要激动？ 想过去一起吹吹风，找个老地方能看一看星空， 去去去去看那半透明的天空。 喜欢到 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会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你没收老头，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 我也失恋，为何只想到你？又为何你会准时出现我面前，不让我失控？ 因为你是我想要喊痛，因为我也有需要喊痛。 哦哦哦， 问题却不懂。 喜 欢看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天。

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冬天已下雪了，你千万别着凉。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不是种太子，我心中无挂牵，异乡人生活实在是难。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好不容易找份工作，心情把火干了，心里头淌着泪，脸上流着汗。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冬天一下雪了，你千万别着凉。 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过一年。 不是这孩子，我心中无挂牵，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心中无挂牵，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 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 不是这孩子，我心中无挂牵，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提到温兆伦，就不得不说他塑造的反派。1989年，他凭借《义不容情》中的坚决丁有康一炮而红。丁有康心狠手辣，但表面上却保持着优雅的翩翩风度。可以说在温兆伦之前，大家都没有想过剧中的大反派也可以有俊朗帅气的外表。温兆伦细腻到位的演出，使得丁有康有港剧第一坚决之称。据说在当时，有入戏过深的老年观众被丁有康这个角色活活气死。在剧集播出的那段时间，温兆伦在超市被人用平底锅拍晕过，在街上被人追打过，汽车轮胎也被扎破过。TVB 还为此收到过一大堆的威胁信和恐吓电话，要求不要再让温兆伦再接演任何的电视剧。温兆伦其实是歌手出道，他出演的电视剧绝大多数也都是由他演唱主题曲。在当红时期，他的音乐也是粤语国语两不落。随缘是电视剧《辉煌》的主题曲，虽然这部剧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可是歌词当中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响起一种荒谬的旋律，

着过去，说起曾经，那些画面都是你。 此刻，唯你相伴。